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5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巨鳄他不愿意搬家。风夫人知道送他回来的那人姓程，之前有人叫过程青与程队，但他没有跟程家人联系起来，直到现在。若是早几天有人告诉风夫人潘明月跟四大家族的人认识，他可能还不放在心上。可刚刚经历的那一切，风夫人觉得潘明月认识程家人，在他意料之外，却也在他情理之中。只是他不理解潘明月一个孤女是怎么做到的。他再转头看看风楼城还有风慈，风慈很意外，倒是风楼城半点也不意外，更加显得有些理所当然。 你…… 风夫人张了张嘴，想问风楼城潘明月的事儿，没想到风楼城转而先问他了。 刚刚明月带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是程队送你回来的？ 风夫人不知道那是哪里，那里那么严格，随便遇到一个人身上似乎都有嗜血的气势，她哪里敢多看啊，连话都不敢多说。闻言她只稍微的形容了一下。风楼城知道的自然比风夫人还有风慈多，风夫人一形容，她不由皱眉道： 明月去一区基地干嘛？ 他站在原地想了一下，然后猛然抬头。 这一区不会是想跟我们稽查院抢人吧？这不行，我们抢不过研究院，我们还抢不过一区吗？ 风楼城直接往屋里冲，毕竟秦染之前是在稽查院的侦探科挂号的，但他是研究院的人，稽查院还真不敢让他去做什么任务。好不容易来了个潘明月，风楼城也发愁。他匆匆冲了进去，外面就站着风夫人跟风慈。风夫人有些复杂地看向风慈，他之前选择把潘明月的事情瞒着风慈，就是不希望他们两人来往，希望风慈选择李双宁。可经过上次的事，风家落难，李双宁只在风家解决完事情后出言安慰，后来被抓，李双宁的疏远风夫人能够感觉到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救他们的会是潘明月。 妈，我先去林家。 风慈按了一下太阳穴，有些累的同风夫人告辞。风夫人张了张嘴，想跟他说潘明月的事儿，却没有找到什么好机会，只能看着风慈的背影。大门口瞬间只剩风夫人一人。风夫人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抿唇，十分纠结。 夫人，我看少爷对潘小姐还…… 管家欲言又止，他的意思风夫人很明白，但他也很纠结，好半晌才道： 等过两天我就去找他好好谈谈。 杜家一大家子人正在吃饭，包括族长在内。陆兆衍跟他姑奶奶一样不太喜欢陆家人，尽管现在陆家人以他为首。桌子上的人互相挤眉弄眼，好半晌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才开口道： 赵颖啊，听说之前你在林氏认识了一个女孩，还带去特训区了。 陆兆颖拿着筷子，一听就知道是他那群狐朋狗友说的。他嗯了一声。 嗯，有问题？ 没问题。 族长立马开口。他们就算不满那女孩的身世，也不敢当着陆兆颖的面说有问题。陆家现在谁说了算，他们还是知道的。 我就是……你是认真的？ 陆兆莹以前玩归玩，但还是有分寸的，这是他第一回这么做。陆兆莹不紧不慢地吃了一口菜，然后抬头看向说话的族长，邪气地笑了笑。 哼，没错，他要是肯答应，明天我去入赘都行，有机会我带回来你们看看。 啪，族长筷子掉了，陆兆颖他疯了。 嗯，我吃完了。 陆兆颖吃完擦了擦嘴，礼貌地跟在座各位道别，在众人的目光下走出去。等他走后，族长才欲哭无泪地看向陆妈妈还有陆爸爸。 赵莹她这样是不是中邪了呀？怎么会个女生这样啊？ 我不知道，可能再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放心，她短时间内带不回来的。 陆妈妈温和地笑了笑，然后看向陆赵莹离开的背影，擦了擦嘴。 还带回来看看，脸真大，你能带得回来？ 三天后，秦冉跟程俊去 M 州开分权会议，那边比较复杂，两人就没有带程子玉去。于是潘明月被秦冉委托照顾程子玉。 麻烦潘小姐了，程木会跟你一起去。 程晶把程子玉交给潘明月，失笑道： 主要是俊爷怕这小崽子欺负别人，秦先生在忙，大小姐也在头疼京城常住户的事，可能没那么闲。 说到这句的时候，程金看了程木一眼，程木默默地低下了头。潘明月这还是第一次照顾程子玉，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来问道： 哦，好，我能带他去稽查院吗？ 可以。 潘明月点点头。 程姐姐的事情解决完没有？ 程金摇头，他想了一下说： 啊，大小姐可能会找你。 都知道潘明月现在是129的备选人。潘明月笑了笑说： 好。 潘明月最近两天等一区的通知，又因为风楼城跟一区打起来了，他倒是比较忙。带了个孩子去办公室，罗谦跟刘姐这些人还都来看过，尤其是刘姐，见到程子玉之后就赖在潘明月这里不走了，午饭都是在潘明月这里解决的。下午三点，程木在稽查院转了一圈，然后回来告诉潘明月： 大小姐真的要来找你了。 什么时候到？ 潘明月知道京城有一些常住用户，一提到这些人他也头疼。程木想了想： 大概两三分钟吧。 潘明月点点头。罗谦敲开了潘明月的门： 楼下有人要见你。 谁？ 潘明月抬头，罗谦说了个姓氏。潘明月意识到那是风夫人，沉默了一下。 要拦住他吗？ 不用。 潘明月把手中的笔放下，他若有所思道： 你让他进来。 风夫人也不是没有来过稽查院，她看到潘明月办公室门外挂着的牌子惊了一下，进去后看到里面的刘姐，她顿了一下，刚想问能不能私下说，潘明月就开口了，声音依旧温温和和的。他从电脑上稍微偏了偏头： 风夫人，您有事就说吧。 我…… 风夫人说了两句忏悔的话，态度还挺诚恳，但因为有其他人在，她还是有些难以启齿。还没说完，潘明月就摇了摇头，她很冷静： 不用道歉，您又没有做错，我很感激风叔叔，所以您不必道歉。救他是我应该做的事，所以也不用道谢。您没事就回去吧。 他说得很清楚，他救的是风楼城，这完全是撇清的态度。 风夫人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，外面接程温如的程木回来了。 大小姐来了。 程温如穿着旗袍，踩着几公分高的鞋子，手上只拿着一个手机，气势很强，让人不敢正视她的脸。潘明月站起来，有些头疼地说道： 程姐姐，你来得刚好。我刚刚悄悄问了一下，巨鳄大哥，他好像不太愿意搬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